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真的悲欢愁。

我独自在陌生的世界，在这伤心的地铁，这陌生心欲绝，当列车停止在第五天。深深的雪，那男人的直觉，那伤心的地铁， 九六九假日航班， 假日航班。 这里是九六九假日航班，我是亚威。七天的国庆假期转眼只剩两天了，享受完美好旅行的人们已经纷纷踏上了回程的路。面对汹涌的返程大军和拥挤的交通，九六九提醒您安全出行，注意交通安全提示。请收下九六九的这一份返程小贴士，为您一路平安添一份保障。国庆出行车辆使用率较高，自驾返程前请提前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，确保转向、制动、轮胎、灯光等关键部件的安全状况良好，并随车携带警告标志牌、千斤顶、灭火器等工具，以备急需。规范使用安全带，发生交通事故时至少减轻40%的伤害。国庆返程请系好安全带的同时，同时提醒同乘人员系好安全带，并为儿童选择合适的安全座椅，不要抱着儿童乘车或者让儿童乘坐站立在副驾驶的位置。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，请提前规划好驾车返程时间，避免因急于赶路而超速行驶。车速越快，制动距离越长，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上时，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。驾驶车辆接打电话发生事故的风险远高于正常驾驶，驾车出行请集中精力，不要接打电话、抽烟，严防分散注意力，不要因为忽视安全的细节酿成大祸。长途自驾要保持精力充沛，驾驶员要保证休息时间、睡眠充足，长途行驶最好有多名驾驶员，切莫疲劳驾驶。那国庆假期也是临近尾声，返程的人员增多了，为了安全请拒绝搭乘超员超载的车辆，也千万不要搭载客货混装车辆。最后要提醒你，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，途经路口人员集中路段时要勤观察，减速慢行，礼让行人。九六九假日航班祝您返程的过程中一路安全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瘤的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。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情了，如何再飘渺？

能不能永远？明天或许来不及变，但曾经走过的昨天越来越远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聚焦中网。 这里是九六九聚焦中网，我是亚威。2004年到2017年，中网的赛场上精彩对决不断上演，有万众期待的强强对话，也有以下可上的完美逆袭。女单历来是中网最火热的比赛。尽管如此，男单的精彩程度绝不亚于女单。今天的节目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发生在中网赛场上男单比赛的经典对话。2013年四分之一决赛，纳达尔对福格尼尼，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对决中，纳达尔将自己战神的意志力展现到极致。面对意大利帅哥福格尼尼的强劲挑战，拉法一度陷入4-6、1-4落后的绝境。但顽强的西班牙天王没有放弃，而是凭借超强的毅力和必胜的信念上演逆转好戏，打出一波连胜5局的小高潮，以2-6、6-4、6-1胜出。随后的半决赛，纳达尔收获退赛礼，重返男单世界第一的王座。同样是在2013年男单的决赛，德约科维奇对纳达尔，德纳爵曾一度是男子网坛的巅峰对决，这两位球王在中网决赛的两次交手也见证了王权的轮替更迭。2013年中网头号种子小德在决赛中以6-3、6-4力克即将重返世界第一的纳达尔，打破对手该赛季硬币26战全胜的不败竞争，也终结了西班牙天王自温网后的22连胜。到了2014年的男单半决赛，德约科维奇对穆雷，德穆爵在中网也曾上演。2014年中网男单半决赛当中，小德与雷雷隔网而立，一位是在北京豪取22连胜未尝败绩的卫冕冠军，一位是从低谷中复苏连战连捷的英国才俊，两人间的交手格外引人关注。最终状态更加的小德以6-3、6-4取得完胜，昂首晋级决赛，并在之后的决赛中横扫伯蒂奇，成就中网5冠王的伟业。确认过眼神，我们都是期待中网已久的人，像曾经这样精彩的比赛在中网数不胜数，说不定你就是这场经典比赛的见证人。伴来中网，一起与我见证历史吧。

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行驶在道路上，碰上了交警的例行检查，行事坦荡，根本就不惧，检查一下驾照、行驶证等等，最后又检查了一下车内的情况，最后交警扣了3分，罚款200元。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怎么就被罚了呢？交警回答说，因为一个小物件，那就是安全带卡扣，也就是装饰用的，怎么会违章了呢？交警解释说，安全带卡扣是为了关闭车内安全带报警系统的响声，有时候没有系安全带真的是太吵了，而且觉得很好看便买了一个。但是交警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，因为开车必须系安全带，而安全带卡扣虽然讨巧，但同时也是拿生命开玩笑，就按照没有系安全带来处罚了。你的车上有这个东西吗？赶紧扔了吧，不光是为了不扣分罚款，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命着想。如果你的车内有车载电子狗，被交警查出来也是要惩罚的，因为我国相关法律明显禁止车内装置以及使用，因为电子狗的功能会提醒大家道路监控设备，为了开车安全点，规避道路执法，有些车主就安装过。现在几乎很少有专门的车载电子狗了，而是有很多生产商打着擦边球，直接将电子狗的功能安放在导航仪、智能后视镜等设备中，实现多功能化。如果你正在使用，恰好被交警查到，自己想想后果是什么样的吧。还有一些车主会装一些汽车换排气，这是最过分的了。这个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，只需要有这个换排器就可以随意的更换车牌号。如果你要是安装了换排器，那么恭喜你走运了，要是被交警查到，直接扣12分，罚款3500元，直接让你温故驾校的场景回忆青春岁月了。经典969，我是亚威，开车上路不是一件小事儿，逃避规则范围必将付出代价。Thank you.

十八岁又换了一代，机会是否花一次的火柴不重来，一直走一直走一直不停地走，能不能再从头，一辈子一辈子就算有一辈子也没有办法挽回。

爱上你，我爱上你，知道吗？那天你赴韩康没有去送你，我不喜欢别离。今天迫不及待要见你相聚，缠绵我欢喜。 每一个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969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买水族装鱼缸，知道来水文苑锦鲤世界。今天这地区综合水族批发市场规模大，品种全，国庆期间特价优惠，高德导航文苑锦鲤世界，电话13522839806，微信同号。 有了969才知道覆盖的威力， 有了969才知道价格的优势， 有了969才知道经典的魅力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国庆游长龙，欢乐大检阅，长龙神奇空中动物城全新体验，白天玩摇滚巨轮，晚上嗨水上电音秀，魔幻大戏震撼感官，详询长龙代理北京玉阳，玉阳国旅热线0105720-3700。 实在谢谢多天的你，将这一个梦变真，让大地上多添一个简单快乐人。 手那天也偷偷的抖震，慌张里有个快感，因那天你收起的初吻，交给这颗神。 实在谢谢多天的你，将这一个梦变真，让大地上多添一个简单快乐人。印在我的心，初吻，精神地频，初吻，盼望又再替分，初吻，刺激也动人。春雨秋水走许多足印，光阴带动了变真，真爱的你今天可否有？想起那学神， 实在谢谢当天的你，想起一个梦变真，让大地上多添一个简单快乐人。 初吻， 一生印在我的心， 初吻， 倾尽你情， 初吻， 不可有待替分， 初吻， 刺激也动人。 走许多足印，光阴带动了变灯， 的你今天可否有想起那亢奋？真真切切当天的你，准许一个梦变真，巨大地上多添一个简单快乐人。昨晚，一生印在我的心。昨晚，充满热能。昨晚，不可有待替品。昨晚，想也入神。昨晚，一生印在我的心。昨晚，醒也像云。昨晚，不可有待替品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忍不住，泪在脸上不停地